让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四。我们上班啊，总归有一个上班的工作地点，对不对？有人说了，说如果你去海淀转一转，你会发现好像那边的人的平均智商都比较高啊。还有人说了，说如果你去朝阳、去国贸转一转，你会发现那边的人啊，平均的颜值都比较高。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想想，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你看那个海淀那边的这个创业企业比较多，科技企业比较多啊，那自然啊，这个大家都智商很高嘛，要不然做高新技术企业呢？那如果到朝阳到 CBD 这边看呢，发现这外资企业比较多一点啊，还有呢就是这种做服务啊、做贸易啊这样的人员呢还多一点，你就会发现大家可能穿着上面又更讲究一点啊。当然这种事情呢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感觉啊，也不能够统一而论。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一个地方它终归啊是有一个地方的一些气候和特点的。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说的是一些企业正在搬家的事儿。具体来说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媒体报道，他说有一个职场人士直到今年4月份在国贸一座英国律所工作，因为公司的厕所要维修，他第一次走到了别的楼层，才知道楼下的外国投资公司已经悄无声息地搬走了，整个大楼空荡安静，只有他们还在夜以继日地加班。有一些公司正在搬走，有些公司正在进入，这或许就是我们身边的职场环境，我们的办公环境。那今天呢，我们要和来自乔迁之喜的创始人王振广先生呢一起来谈一谈哈企业搬家的事儿。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听媒体的这样的报道啊，说这个外企搬离 CBD 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同感。 这个说法我也是听说过一些，是有一些企业搬离了 CBD、嗯、但是同时的话也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是最近几年的话、嗯、CBD 发生了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 嗯、 就是 CBD 的话，然后最近3到5年嘛，所增加的甲级写字楼的面积啊会比以前的叫多一倍。 嗯， 也就是中国北京目前的话，大概甲级写字楼16年之前嘛，大概是180万。 嗯， 这几年的面积你们猜多少？又增加了180万、嗯、而且全部集中在 CBD、哦、 是 这么可见的话 CBD 的话会有一些企业会发生变迁，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例子的话也是特别好的一种体现，有可能他们搬走的搬到其他的区域，也有可能搬到了 其他的 地方，对，都有可能。对， 是如果数一数的话呢，大家会发现原来在那个国贸啊有一个楼是惠普冠名的， 对 当然现在 已经不在了啊。 啊 对。 还有一个是摩托罗拉。 对对。 也没有了。 对。 包括英特尔、雅虎、奔驰啊，还有阿尔斯通、默沙东。那这些企业呢都在搬离 CBD。 嗯。 当然也有很多的企业啊排队等着进来。 没错。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2003年的时候 ,CBD 的外企租户占到了 70%。 嗯。 03年。 对。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况啊， 就绝大多数一看满眼都是外国公司 啊，非常的夸张，是不是？嗯，现在呢 ，CBD 的外国外企租户只占到30%，哎，所以这个30%有企业搬走的原因， 对， 也有刚才您所说的面积扩大了一倍，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两个因素都有吧，就是一个的话是有的北京产业布局的调整啊，比方说制造业。 嗯，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比方说过去我们认为还先进的 IT 业， 嗯， 可能现在不是那么先进了， 嗯， 所以说这些企业面临的是会去第一的话搬离 CBD， 有可能比方说去了亦庄或者是望京， 嗯， 这是一种变化。第二种的话就是说是由于整个基数在扩大，所以更多的中国公司涌入，使得的外资的比例变成调整，变小了， 嗯， 对，这两种情况都有。 嗯，一个呢就是图租金更便宜， 哎，对 啊，有人不差钱， 对，没错 啊，他们觉得还是要再节省一下开支，是吧？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那不是钱的问题， 对 啊，是我们自己这个格局调整、战略调整的问题。 战略调整，那我这边也有一个数据的话，就是最近几年的话，比方说从2015年到2017年，2015年的时候在 CBD， 然后做了一个统计。大概几种类型的这个公司分布比例是这样子，第一是第一大的是金融行业 ,37%。 金融行业最多。 最多1/3多一点。第二个的话是IT 行业占了 21%。第三个的话是专业服务业，比方说然后我们提到的律所咨询这些的话然后占到的比例大概 4%。制造业的话3%左右，然后其他的话占 33%。 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看年底的时候变成什么金融业 38%， 略有增长。而比较明显的是 IT 和专业服务业， IT 变成了多少？ 7%、 哦 啊，缩小了，然后是原来的1/3。然后增加的比例是哪些呢？是专业服务业， 嗯， 就是我们提到的咨询呀，然后律所啊，然后这些然后行业。而其他的比方说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话大概在 8% 和 28% 的比例， 嗯， 变化最大的就是 IT 行业和专业服务业。 那他们去哪儿了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有可能比方说亦庄的话现在的话就是成为一些比方说原来制造业的然后总部会去了那边，望京也承担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这个比例的话在调整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服务业企业行业进来。那我们知道中服地块然后这两年起来的话，最近在预租期间，那很多的然后租户的话都是来自于一些专业服务业和金融行业的客户。 嗯， 对。 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扎堆呢？ 嗯，对，这个可能和北京的 CBD 定位也是一样的。其实现在比方说我们通讯工具的话比较发达了，大家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实现交流。其实比方说北京的话，然后尤其是 CBD 更多的是一些服务业，是一些然后这种就是说是大家需要面对面沟通的一种这个环境。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之下的话，然后聚集的话，然后大家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更方便，比方说彼此的交流，比方说有一些然后我是企业的总部要做一个并购，那律所的话我希望他马上呢就能在几分钟之内然后到我这儿面对面的沟通，这可能是说然后促进了这个。那另外一个数据的话，然后我们来看，就是说是最近的话统计到2017年的时候，整个 CBD 的话然后就业人数在40万人口， CBD 有40万。 有40万。 我听说那个华贸那几栋楼里面啊， 嗯， 还有三个那个，还两个。 对对对，三栋。 三栋哈，有一天在里面一个创业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那三栋楼里面加起来有3万人。 3万人差不多。 我说啊，真的不显山不漏水啊。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CBD 的话，实际上就是从北边到呼家楼，南边到双井，然后这边到永安里，然后到大望路，这一块区域而这里面的话，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预计会超过60万人，也就是这几年的时间的话，六七年的时间会有 50% 的人口增长 啊。那换句话说，你刚才把这预期告诉大家了，那这里面的公司自然只多不少啊。 对，只多不少， 因为这个地的空间是有限的，只能再往上拔了。 对对对， 那么就修更多的房子，是更密的房子呗。 没错，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中幅地块的话，然后就增加了然后100多万的建筑平米的然后这个面积，这一下子然后会有多少企业然后会进来吧。 哎呀，那在那儿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 其实这个的话对于北京的话，然后我说尤其是 CBD 的话，我觉得面临最大的第一是交通问题。 对。 对，第二的话是一些相关这个服务，包括政府的配套的话，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有一次就去那附近的一个商场的快餐店吃饭，周六的时候没有几个人，门可罗雀。 对。 我就很担心，我就跟他聊服务员，我说这个生意能做得下去吗？这么惨淡。他说你错了。初一到周五的时候那人满为患。 对对对。 就反过来了。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也有几次感受吧，就第一感受的话，高峰期的时候啊，不管是早高峰晚高这个晚高峰，或者是中午的这个高峰的时候，国贸地铁站都是要排队，安检要很长很长的人。哎，体验过两次之后，实在是对国贸敬而远之。第二的话是交通，开车地面出行，永远是绕啊绕，停车位难找。然后这个路上难开。第三个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吃饭的问题，中午一点之前的话，几乎到任何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餐馆的话，都是要排队的。 回头我们得做一期节目啊，说说你在国贸上班带不带饭？我觉得现在带饭有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一种趋势啊，或者是一个年轻人认为还很时尚很潮流的一件事情。好，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由某些这个知名外企啊搬离 CBD 说起啊，说到了整个这个 CBD 的一个格局，就是说写字楼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办公的空间会越来越多，那么可能以后入驻的企业和带动的就业人群也会越来越多哈。那当然我们想，如果一家很风光的企业哈，他曾经在这里面哈独占鳌头好多年，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没在了，不在了走了，可能心里还会涌出很多感觉，特别是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工作的朋友来说，那就更加不一样了哈。你看我们电台对面现在叫这个国际大厦哈。 对。 那原来叫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巧克力大厦。 对。 那是北京最早的哈一批这个涉外写字楼啊，很多的外企哈都会在里面办公，包括到我们电台旁边的赛特大厦，对吧？ 对。 还有刚才您谈到的国贸附近的京广中心呐，还有什么燕莎啦、丰联广场这些，其实聚集了大量的这种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对。 他们风光到什么程度？您了解吗？在历史上？ 历史上我觉得我是。就拿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比较久一点 了。去应聘是吧？ 那时候是99年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是说能进一家外企的话，会成为很多同学羡慕的一个对象。 对。 然后就说哇，你好厉害，竟然能进外企。那时候我记得，然后整个 CBD 的话，然后整个是在90年代末那时候发展起来的，因为90年代末那时候CBD 这边好多还是工厂。然后2000年之后发展，然后很多外企就到这里来，真的是那成为我是从来就没有敢想过然后能去外企工作，因为能想到那种环境，包括收入，包括大家的一种就是交流的环境。不过现在来看的话，好像是外企的话离大家就是越来越近，好像也差距会越来越少了。 就那时候咱们都没进去过。 对，没进去过，到门口看看就不错了。 是我记得好像还有一批外企是在那个东方广场那边。 哎，对对对， 是吧？你看四大好几个都在那个里面，是吧？ 没错。 是。我记得有一年还是很风光的时候，他们啊，我进去，然后感觉那个写字楼啊，给我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干净。 对。 啊， 干净。 一个是干净，另外一个呢就是那厕所不错。啊，还有一个呢， 当然这种感觉不是特别好了， 嗯， 就是小和窄， 嗯，每一个人办公的面积都是， 对，就是在我当时感觉是东方广场， 对对对， 啊，我进去之后我就感觉这个写字楼这个办公的区域怎么这么小啊，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对外资企业的话定义更像是对写字楼的话然后关系特别紧密，然后大家在外企里面更多的是说集中在那里办公，很多是集中在文书上面的工作或者是电话或处理一些东西， 嗯， 就是基本上是在办公室里面然后这种来处理的，嗯，而不像传统的中国的很多企业里面然后就是那我们会两个比较的话，一种是传统的国企的话， 嗯， 比方说大家然后就是说是生产啊然后办公很多地方是离得特别近 的， 对，分的也不是那么明显，所以说外企的话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是 那更多的是运用智力的一个地方， 对， 有这么一种感觉 吧。哎，不知道他们现在哈，啊，在租这个办公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喜好。我记得，嗯，是上次咱们做节目还是哪次您跟我说过哈，啊，就是有一个做投资的公司， 对， 是吧，租了一层楼， 嗯， 是吧， 对， 就四个人， 对， 是不是，啊， 是 那一层楼有1000多平米是吧， 没错， 嗯，当然这个肯定是一个民营公司是吧， 对对对， 外资企业他们在租写字楼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或者要求。 嗯，我们最近的话然后也是在因为工作的关系的话跟很多的外企啊或国企接触的，嗯，就是外企的话目前的话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 也是分不同行业，那比方说然后做投资和专业服务的， 嗯， 那对楼宇的这个地段以及外观的话是特别重视的， 外观也要要求， 外观一定是特别要求的， 面子， 对，是面子嘛， 哦，他们也讲究这个， 非常讲究的，这是非常考虑的。第二的话然后才会考虑到一些交通或价格的问题， 嗯， 对，因为实际上就是他永远是说第一的话展现给别人的是说我在某某大楼， 嗯，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其实内在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然后每个人的平均面积的话和国内的话差别也越来越小了，其实大家也基本上就是说是集中在写字办公的一个地方， 就是人均面积哪个大，外企大的还是 基本上差不太多，差不太多。 原来呢？ 对，原来的话外资的话然后小一点，中国的话因为不在写字楼里面面积大一点，但现在都在写字楼里面差别不大， 哦， 对。 您刚才谈的那个对于外观的要求啊， 嗯， 我有一点体会啊，我有点体会，就是今天早上我正好是开车来上班的，然后我就走的那个光华路 啊，哦， 在光华路你能看到很多这个大厦是吧， 对，玻璃幕墙， 对，我就发现有一栋楼，那栋楼它是自己办公的，那栋楼就是属于那个单位本身的， 对，嗯， 它没有说什么出租啊，没有说对外招商的那种， 对， 很脏，非常脏我不能说哪一栋楼，大家可以自己去那找，今天下午就可以去看，但与此对应的是附近的几栋楼， 对， 它十几年二十几年可能快20年，哎，都在那里，非常非常干净， 嗯， 而且此时此刻我当时啊开车的时候还见到那个工人在那儿擦墙呢，擦那个玻璃幕墙呢， 对对对， 这种反差非常之大， 非常大，因为基本上我们比方说写字楼的话分成甲级也有一些乙级，但是更多的大家会标榜我是甲级写字楼。 什么叫甲级？什么叫乙级？ 甲级写字楼实际上这个的话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有一些是参考了就是酒店评星的一个标准，嗯，就是甲级的话，所谓的甲级我们可以理解为叫做 5A， 嗯， 这 5A 的话是哪 5A 的话就是五个 A， 嗯， 就是这个 A 的话就是自动化的意思，然后前面的话分别是这个叫做办公自动化 OA，然后通讯自动化 CA， 然后还比方说消防自动化 FA， 还有安保自动化 SA， 还有一个叫楼宇自动化叫 BA， 这五 A 的话符合这五个标准的话基本上就是甲级写字楼。那比方说现在的话然后就是对一些比方说玻璃幕墙保温空气的过滤，然后又有了比方说有一些什么认证，比方说力的认证，比方说有一些其他的认证，就是他会要求比方说你的玻璃幕墙是几层的，保温达到什么样子的，防紫外线达到什么样子的， 嗯， 比方说你的窗帘是不是可以能自动关合， 嗯， 对，然后包括然后比方说北京大家都知道雾霾比较严重， 那如何把空气过滤的话，然后送到办公室， 嗯， 然后包括你的上面，比方说是天花什么样子的，地板是什么，墙面是什么样子的，都有严格的标准。就是如果是说能达到这些标准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就认为是叫5A和甲级写字楼、哦、那标准的话是在逐步的然后再增加。 那换句话说，这些外企不管搬到哪儿，这些要求它不变。 对，基本上都要考虑甲级写字楼。 哦，这还是一个算是他们的底线吗？ 对，基本上是一些知名企业至少500强的话基本上是会考虑这些的。 嗯， 对。 好， 而且然后除了这些的话，然后他们会考虑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楼宇的外观，它的一些就是物业服务， 嗯， 那还有一些比方说建成的年限，因为楼的话也是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建完了之后总归它会有折旧或者是说有一些损耗、嗯、那一些旧的写字楼跟新的写字楼相比的话，肯定是说新的话然后条件会更好，然后大家会从一些旧的往新的去来搬、 嗯、对，当然在这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工作啊，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的效率，或者是说呢增加某种虚荣心也好，幸福感也罢，或者是说咱们的生活便利程度也好啊。 对 对，那可能某些企业在选择办公地点的时候执行的是相同的一套标准， 嗯， 那么这里面办公的人群或多或少也会有某种共同趋向的审美啊，或者是价值观，或者是品味等，当然不能说那么精准，但是多少会有一些共性，所以就会出现有人说为什么国贸的人都显得好看一点呢？ 这个是和国贸的公司性质有关， 对，显得啊，重点是显得啊，人没有三六九等之分啊。 比方说你做咨询和服务业的话、嗯、那势必的话会对你的外观会要求一些，尤其是服务业的话、嗯、然后在衣着化妆甚至一些其他地方的话、嗯、就是显得就是在这方面的话用的精力会多一点，就跟中关村相比的话就明显的拉开了差距。 我觉得您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因为您做的这就是这个是吧，为别人做乔迁之喜的服务哈、啊。您跟我们说说您的感受吧，在北京不同的这个区域办公区域、嗯、这个从业人员的第一印象给您是什么感觉？ 对，比方说然后去中关村的话，你就会发现然后穿休闲的衣服、 嗯、 背双肩包的人会比较多一点。 嗯 啊，而如果是说你要是到国贸的话，相对来说穿职业装的会多一些， 嗯， 而且背包的话，然后也会从背包的话变成很多是手拎的包， 哦、 啊，帆布包为主的话，会这边会皮包为主， 啊、哦， 然后所以说这就是明显的有一些区别。 那女孩子她不能背双肩背啊，女孩有什么不一样吗？ 如果是中关村的话，女孩子背双肩包的也会比较多， 也多一点。 对，因为大家然后比方说做技术开发或什么，女孩子的话，那更多的比方说她会加班很晚的话，然后对外表的话，因为她跟外界的话打交道的相对没有中关国贸这边多，所以说对外表啊或者是衣着的话要求的话就是不一样的。 嗯， 而在 CBD 的话肯定是不一样。 嗯， 大家要求你穿职业装，要化淡妆， 嗯， 对不对？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礼仪方面的东西，使得两个人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那从这一身行头的价格来说的话呢？ 价格的话，价格肯定还是有很大区别， 是吧？ 对。 但是收入，真正银行卡里到账的那个工资， 嗯， 不一定有很大的区别哈、 那个。比方说，这个上帝的话。跟国贸离这么大，一个是在三环内、 嗯、 一个是在五环外，但是比方说上地那边的然后这个住房价格已经跟这个国贸这边的已经差不多，甚至还有的地方还要高一些。 嗯， 所以说这些全部都是他们收入贡献导致的结果， 是吧？你看可能在上地那边的人毫不犹豫就买了个游戏机，是吧？国贸这边的人想了半天可能再买了一瓶香水。 差别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有一些区别。对。 好啊、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企业搬离某一个这个聚集区啊，可能也有不同的原因。如果从大的跨度来看的话，我发现啊，就是在这个08-09年金融危机期间呢，这个国贸区域的外企的数量也发生了一些下降哈、 对， 不知道您当时有没有感觉到？ 我看过一些历史的记录，因为当时的时候金融危机跟现在还不一样，金融危机的话主要是由于经济影响，使得很多企业比方说

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偏南风比较明显，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出行请注意防晒补水。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既要努力，同时呢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企业搬家这回事儿。我们的嘉宾呢是专门给人搬家的，专门给人介绍新家工作地点的啊。来自乔迁之喜的创始人王振广，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他们不是搬家公司啊， 我们做企业选址信息平台。 是是是，他们比较了解企业去哪了哈，哪些企业呢要进来，有什么样的需求。那上半段我们谈到就是国贸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变化哈，那外企呢，他们有的是在换地方哈，那么还有源源不断的企业要进来，那您认为是哪些企业啊，就是这么有钱，或者说这么有这个心气儿，一定要扎堆在这个 CBD， 根据您的了解。 对，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进入北京特别就是有这个就是叫做知名度的一些企业的话，除了金融行业， 嗯， 专业服务业， 嗯， 这些企业的话他们是一定要进来的。我们提到比方说刚才北京新增供应的 CBD 这些楼，一部分是自用，但是还有一部分的话是招租的，因为它的建筑等级会比较高，而且的话然后各项质量都不错，所以使得一些这些企业的话，他们会比方说从 CBD 旧的楼去到新的楼里面来转。那在转的时候的话，然后改善了工作环境，增加了人的 使用面积，这是一方面。第二的话就是说是北京 CBD 的话，尤其是最近几年会成为然后就是一些大的服务业和金融投行的一个聚集地，那会有大量的企业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这使得然后很多企业原来一直在外围在看着，现在也开始然后能够进入到这个 CBD 这个区域里面， 终于能够在一条街上画市了。 没错，对。 好，那我还听说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写字楼啊，曾经啊招了很多不差钱的什么小的 P2P 公司啊，什么贷款公司啊等等，后来呢因为发生一些负面的信息啊， 对， 被人围堵， 对对， 结果呢整个写字楼的名声都坏了。 对， 所以他们对于企业也有选择，就是你不是给了钱我就能让你租的。 没错啊，这个就是 P2P 的话应该是发生在2013-2014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话他们出的价格高，也是那几年的话北京写字楼的价格的话涨幅是特别明显的。 他们带上来的， 他们带上来的，把价格的话不差钱，开多少钱报价能接受，甚至为了进来还可以加钱进来。但是后续的影响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影响很大，所以说从14年之后的话，北京的甲级写字楼是严格控制然后这个 P2P 行业的，基本上带投资这样的都要仔细的去核查是什么样的投资 啊， 是投资银行国际的知名的还是国内有什么背景的，如果是都没有的话具有一些募资啊或者什么的基本上进不来。其实北京的话然后在2014年年底吧，2015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对投资类的企业的话就严格要求不再注册了，就是即使有的话也是有审批，严格的审批才可以获得的，所以说对企业的性质然后企业的资质以及它的然后资产情况都会来做一个评估，因为它还考虑到它的名声嘛，因为进来之后不光是看中的钱还要看中的这个楼的影响给大家的然后这个信任感。 对，就是可能在这里面办公的人也很在乎自己的邻居啊， 对， 楼上楼下都是什么样的公司， 没错，对， 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小型的写字楼啊，你会发现这一层里面至少两家公司，多的更多了啊， 对， 一个门就是一家公司，是吧？ 对， 你会感觉左边这家跟右边那家就完全这风格啊，这个相差迥异啊， 对对， 这个您也应该切身有体会是吧？ 也有的。 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相差大的？比如说，我有一次去，好像左边是一个券商，是吧？右边呢是一个跟医疗有关的， 对， 就是炒股炒不行，马上到那边买药， 对， 反正差别很大哈。 对，别的不说，然后在中关村的话有。个别楼里边你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啊，这一家的话可能是说做比方说显示器批发的，那一家是修手机的，然后旁边又有可能会是一家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做证券的，然后旁边另外一家有可能是做保险的，人声鼎沸然后看起来特火的样子， 对对对， 对，旁边的话有可能又是一家有的看起来高大上，有的看起来就是忙的，然后反正是风格差别很多很多的， 对，我想也不是所有企业都愿意这样，企业在不同的阶段它只有这么多的钱， 是啊，但是这个可能跟北京的写字楼的这个叫做性质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然后甲级写字楼一般是叫大业主，就是一个楼的话归属一个公司来所有，它是统一管理统一招商，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那种特别杂乱的大多是属于然后叫做小业主，所谓的小业主就是说是大开发商卖给了很多的个人和公司， 对， 而小业主的话它是为了它的租金收益和减少空置率的话给钱就租，所以说对这个的话就没有整体的把握，这可能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种原因吧。 是哈，所以你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办公跟上半段我们所说的那些地点办公幸福感就会 不一样， 差很多啊。 对， 但我觉得公司呢特别是创业型公司的话或者是小公司的话呢它总有一个起步的阶段啊。 没错， 还有很多公司还在这个集中办公区呢，是吧？这个呢我们以后也会再分别来谈啊。应该说呢就是 不同的企业它是能够负担起不同的租金的， 嗯， 和它的这个财力是有关的。 对， 以国贸为例的话，国贸也有很多楼哈，现在这种租金大概区间是多少钱一平米一天？ 国贸这边的话，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也有大业主的，也有小业主的。比方说小业主的，可能也是在10块以下， 嗯， 而大业主的，比方说甲级写字楼，那基本上会从15。基本上是15左右起价，那高的可能一天会到50， 嗯， 哎，差别还是蛮大的。 哦，50一平米一天啊？ 对， 一般要租多少平米？大家想一想，一个公司嘛， 对， 在那么高档的写字楼里，不能租一个80平米吧？ 80平米基本上没有这么小， 没有， 对， 卫生间可能就 对， 要个30平米。 对，我去到香港看到，香港的话，有的它是一个月的话大概是2000港币， 嗯， 如果要是合到人民币的话8.几，差不多1600多，然后一天的话也差不多要50块钱，跟国贸最贵的价格是差不多， 嗯， 对，哦，但是像这种价格的话，北京国贸的也估计也就是一座不超过2座，然后有这个价格，嗯，其他的大多是在15到20这个区间比较多一点嘛。 嗯 嗯， 所以说呢，这是背后也反映出公司的体量和财力啊。 对， 就像刚才您说的，为什么有的企业他削尖了脑袋也要到这个某种行业扎堆的地方啊？这是代表他的实力的象征。 没错 啊，我至少不差这个钱。 对，至少租金的话，在他的这个支出里面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 嗯，对。嗯，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的话呢，可能你在这个圈子里面啊，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跳槽，大家也会对你原来的工作地点呀，工作单位啊，也有所衡量， 嗯， 也许会成为你的某种加分项，是不是？ 应该会有这样的影响， 嗯，因为它背后是你的公司嘛，哈， 对对对。 但是啊，现在我们就要来说说某些公司的现状了哈。刚才说到的这个雇佣指数啊在下降哈，那么还有呢，就是。举一个例子哈，某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由于这个连年亏损啊，风光不再。比如说辉煌的时候，他们占据了某一个市场的20%，现在呢只有0.6%了啊。原来开年会啊是在国贸开，再后来呢就租了一个学校的体育馆开啊，年会总要发点奖品吧。最早发红酒啊，阳光普照啊，就是每人都有，后来就变成了橄榄油，再后来呢变成了充电宝，再后来因为效益太差不开年会了。 你刚才提到的也是一个特例，因为基本上能够在国贸能做互联网公司的只有美国的企业，然后才会把接 对， 办公地方放在这里， 就是美国的。 对， 嗯， 因为国内的基本上是不会选择放在这边的。 对， 因为从比方说招聘人员来说的话，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因为更多的互联网招聘的这些 IT 行业，更多会喜欢去比方说中关村、上地或者是望京，所以说然后他们的这种变化呢，也反映了在中国市场一个占有率的变化吧。 嗯嗯，是。而这家企业原来我知道是在永安里附近的 啊， 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发现不在那了，去了东四环的慈云寺那边了。哎，那边便宜一点吗？ 对对对， 租金 对要比这边便宜不少呢。 便宜多少？ 慈云寺的话，那边的话大概能便宜接近100 啊，一平米10块， 到不了10块。对 啊，哦，你看，也能够从办公地点反映出企业的这个财力哈。 对对， 啊，突然如果有一天啊，朋友们，你的公司说我们要搬家了，你也可以算一算啊。 对， 算一算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搬家？ 对， 如果搬到了这个租金更高的地方，应该来说公司不会太拮据。 公司的话，我们觉得，然后搬家的话，我们做过一些统计的话，发现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搬的是越贵的地方， 对， 啊，它可能是为了形象，为了企业总部的一些考虑， 嗯， 基本上如果是说你要是搬的地方租金价格又高，这个租金又贵，这个企业代表的然后可能是说，处于很好的一个上升这个区间，还有一种的话，更多的是说选择更大。但是的租金面积会小一点， 即使说是扩大规模，有可能是后续发力，也有这么一种情况。那如果是说搬的是说又偏远又便宜，然后尤其是在交通方面的话不方便的话，你要注意。如果是说面积在减少，那有可能是说在裁员。如果是说然后比方说他搬的远一点也没关系，这个交通的班车也有，然后给的补贴也够，说明这个企业的话然后还不错。企业的话尤其是很多时候比方说要裁员或者是调整人员结构的时候，会通过搬家来实现。 先搬还是先裁啊？ 先搬。因为搬家的时候会有人主动会提出离职，这时候然后企业会降低部分然后主动裁员的损失。 是是是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重要点现在就显山露水的聊出来了哈。其实企业搬家有很多可能你需要自己琢磨的事情啊，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发生。 对。 当然呢可能也有企业呢它是越来越好了，比如说他收购了某个企业，是吧？那我们也得搬呀，我们得派人过去了， 是吧 ？甭管那企业原来好不好，那个地方，这个大不大吧，反正你也得过去收编人家呀。 对对对， 这种情况又单说啊，要单说。所以呢，这个里面其实情况很多。您刚才说的这个裁员的问题啊，实际上呢，我们也从雇佣指数也能够看出来哈。我这里面呢也有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家公司他可能在中国啊已经很多年了，原来啊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的青春啊付出给了这家公司啊，现在却面临着走或者是留特别两难的一个局面。因为比如说某一家公司他们的员工哈，在干满十年的时候会发一个十年奖，但是很多人就等不到了，说如果大家要走记得叫上我，有机会的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那么就是风光不是依旧在了，几近黄昏了。 对，我身边的话也遇到过有一些类似的案例，比方说有一些跟我年龄相仿或者是说更大一点的，基本上就是说是毕业工作十几年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是说你在你的技能或者是说你的能力没有等比例增长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特别尴尬的情况。年龄增加的话势必着你每年调薪，对不对？你的薪水会比别人会高很多。另外的话然后你的由于年龄增加的话会有家庭的一些拖累，那使得很多人的话就是说是对企业来说的话他的用工成本比例会增加，而你并没有说是然后和这个应届生相比的话拉开这么等比例的一个差距，就发现然后很尴尬。第一的话企业用人成本很高，第二的话然后新进来的人的话然后在管理的时候，如果是万一发生一个年龄就是年龄小的做上级，年龄大的做下级的话然后不太好管理。很多类似这种情况就会发现企业的话就是对企业来说的这时候也会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尴尬的然后这么一个地步。如果是这个时候企业发生了然后要裁员的话，有可能这种人会成为首先调整的然后一类人。对啊，但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调整的信号吧。对啊，就是不管是说企业或者是说你在一个企业里面做或者是说去到创业，那永远是说你要提供给别人下性价比更高的然后服务和产品，永远超出别人的预期，那也有可能就会是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如果是说你性价比不能等价的提升，然后就会成为然后会被逐步淘汰的一类人。对， 但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舒适区啊。 对， 在温水里面啊，我们就像一只青蛙一样，日子过得悠哉悠哉。 对， 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分享给大家啊，叫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和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对不对？ 是的。 所以很多人可能在那个时间段啊，就感觉日子这样挺好，简单点不错，是吧？ 对对对， 公司环境也很好，福利也很好，这个收入也很体面。 对，因为现在的话我们都知道摩尔定律的话，然后科技的发展的话已经日新月异，以前的时候是18个月发生一个 一代的变化，但现在我们发现然后不止，然后时间会更短，也就是我们在快速的享受这些高科技带来的变化的时候，那我们的付出的话，如果是跟不上这个速度的话，那有可能别人跑得快的就把慢的给丢下了， 是， 这是很危险的。而且会发现就是他的收入的话会越来越多的往这个付出更大的一块去流，那如果是说后面跟上的就会被淘汰或者落后。 对，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聊过在不同国家的这个企业工作的体会啊，这个欧美的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不同行业的公司工作啊，可能大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总的来说呢，就是那边的人更加看重的是员工的福利，啊， 对， 这个休息的时间啊等等， 尤其是北欧那边， 是的， 是 对。那么如果说这个行业本身不是特别特别忙，节奏不是特别快的话呢，基本上啊，在里面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啊都是相对来说固定的。而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以互联网公司为例的这种996文化为代表的这种民营企业啊，非常的迅猛的发展，很快的去适应环境和市场的变化。 对， 于此带来的就是说两者的效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一旦在外企待久了，慢慢的有的人就会有一种养老的感觉啊，这是我在身边听到的不止一两个人的反馈啊。当然这个可能刚才我说了跟行业有关，跟企业的这种管理也有关系，或跟他的岗位也有关系啊。但是如果说又有危机感，又觉得现在这样待着也还挺舒服， 有温水青蛙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温水煮青蛙嘛，哈。 对， 但他们一旦决定要跳出来的话会适应得了吗？就是习惯了在外企，再回到这个其他性质的企业，我说那种互联网公司还会习惯吗？ 我觉得会相对来说比较难，就是不代表所有的外资企业都是那种节奏，但是如果是说一旦习惯了那种节奏的话，我觉得从做事的习惯到思考事情的然后这个思维方式的话，要面临很大的调整。如果是说年轻的时候发生调整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如果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话就会很难。我记得因为我之前的话过去十几年一直是说互联网 IT 行业属于节奏比较快的，因为我们之前的话基本上是要求每年的比方说增长的话是 double double double， 永远就是不停的翻倍，我觉得这种的话然后还能接受。因为我在15年创业的时候我曾经面试过一些人，别人介绍过来还说这个也不错，然后在什么公司工作过，然后就一聊发现有的时候吧就是说是过去太安逸的人，你这个时候告诉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说的话，他会有另外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你，这怎么可能？如果是在实际然后在后面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天哪完全没办法接受。对， 那您还过了 没有？我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因为我觉得根本就是你聊上几句话之后就会发现后面的话完全没办法沟通。 对，具体来说呢， 具体来说的话，当你比方说你交代给他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希望然后多长时间，比方说我希望在30分钟以后见结果，他下班的时候他再给你交代说哎我做了一部分明天我再给你交，简直是崩溃啊，完全不能接受。对， 那原来你们的风格是只能是28分钟，绝对不能是 对，然后 还没看完。 对，你比方说你在30分钟之内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哪怕是这个方案不是那么完美，但是一定要有。你不能上班的时候一早来了之后看着报纸喝喝茶，然后再整理半天，然后过去的事还没干。我觉得就是事情的话，就是说是你做总比不做强，做只要是说做了，然后就在不断的在提升，一点一点的然后改变，就会大的然后这种提升。 对，当然我们想说的是呢，企业它也是在发展变化的， 没错。 有一些外企可能在离开啊，或者说在收缩，但是也会有很多的外企，他们依然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啊。 对，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谈怎么缩减和西方国家的这种差距了，是吧？你要国内企业这么强大了，那行啊。事实上并没有，对不对？ 对 对。 我们还是有很多要发展的，比如说我们的中国制造啊 ,2025 计划等等。 对。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只不过呢在某些领域我们的差距在缩小而已。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们 这几年的话体现出来，比方说在勤奋方面的话，还是要比某些国家的话要有这明显的差距，就是至少要比他们要强。而且我知道比方说国贸的话，或者是说很多外企的话，并不是说是以都是那么追求高福利或者是很轻松的，比方说CBD 这边有好多的这个五大行四大行什么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加班的话 非常辛苦， 对，甚至比我们996还要更厉害。 哎，你看就是这个行业其实是挺不错的，因为他们自始至终就是这节奏， 对 对吧， 对， 只不过可能原来配套的福利可能会好一点是吧，出去坐什么飞机吃什么饭住什么酒店，但是工作的强度和内容 一样会强 啊， 对 对，一样是这样，所以你看他们还一直保持着这个竞争力。也根据我的了解，就有一些这个外国的比如说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律所，他们也在适应转型，也在做一些原来看不上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小业务， 对啊，原来的话只做500强，现在有可能是说 对啊，中小型企业都可以接触哈。 对、 啊，所以其实一旦巨头要转变是很难的，但是呢，最难的是他打不打算转变。 是的， 好，我们今天节目哈即将结束，也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是在什么样的写字楼里，或者说在什么样的公司里面听我们的节目，前面的您都可以忘记啊。最后提醒大家，如果您公司要换地点了啊。注意啊，一定要分析分析背后有哪些玄机。谢谢王振广先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 好，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Yes, and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and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都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